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八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看我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周四早上的八点零三分，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我是曼宁。 对吧， 我有点跟不上你的节奏了。 有点跟不上我的节奏。大家现在呢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另外啊，还有大家可以在斗鱼搜索小文老牛了，我的房间号是5028149，记得要点关注哦。 什么名来着？小文老牛了。 小文老牛了 啊。好嘞 啊，你关注一下。 我马上就关注 对。然后今天这个在北京的朋友们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现在外边是已经下起了雨啊， 飘着小雨 啊，飘着小雨，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如果还没出门的话，今天一定要记得带雨具。 嗯，而且今天的温度呢是比昨天来说哈有所下降了，是18到26摄氏度。 哎，对啊， 就终于有了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哎，终于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我跟你说，一早就有人提醒我，说这个天凉了要多加衣。哎呀，有没有人 秀恩爱吧、 有没有人提醒你？ 没有 是吗？哎呀， 天气预报提醒我了。 天气预报提醒你了、好，刚才我提醒你的吧。可怜。然后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叫做大中产阶级的鉴别指南。 大中产阶级的鉴别指南、 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鉴别指南啊。因为这个词儿呢，然后我觉得这被大家讨论了好久好久啊。 对，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说这个消费降级嘛？ 啊， 就这个中产阶级消费降级降到什么程度了？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中产阶级， 是吧？然后呢，这个一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剖析一下啊。然后从这个其实无外乎也就衣食住行，对吧？然后包括大家 平常这个玩些什么，对吧？你得娱乐嘛， 嗯， 对吧？然后我们给大家剖析一下，说中产阶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标签啊？ 嗯、 这个是吧？我们给他们画一个像，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生活， 看你是不是中产阶级， 哎，看你是不是中产阶级啊？其实也挺好判断的，对吧？你看看银行卡，对吧？ 哦、 啊，看看以后的有几个零。 但有一种就是表面像中产阶级，是不是也可以啊？ 表面像中产阶级， 就是我们不看银行卡， 啊、 我们就看平常的消费。 那你是就是月光族？ 啊，我可没说，这是我 透支。 哦不，我是从来不刷信用卡的 啊， 因为我就经常就是之前会刷爆过，然后刷爆了自己， 啊、 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啊、 然后就。对，然后下一个月就很惨，所以 就中产阶级这个 不刷了， 就有一条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你比方说，我这月刚发了工资是吧？ 嗯、 然后捂到手里头没热乎呢，啪，赶紧换信用卡，啪，赶紧换房贷， 嗯， 啊， 那这中产阶级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呢？ 那就是这个是吧？那幸福的人这都是一样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所以说呢，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给大家画一个中产阶级的画像啊，不一定准，但是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生活当中，自己是不是属于大家所谓口中说的中产阶级？ 哎，或者是哈、啊 嗯， 大家觉得什么样是中产阶级？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 哎，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呢，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去工人体育馆，然后呢，这个看了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啊、 歌手是谁呢？林宥嘉。 啊，你去看了呀？ 对，我到现场，但是呢，我没有看完，啊，但是现场给我 你是现场就开始看起了这个《如懿传》是吗？ 啊不，没有，那没有，你太不尊重佳佳了吧？ 啊 是不是？哎，我跟你说，昨天晚上的上座率还真是不错的。 啊，是吗？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当这个他有三个倒计时嘛，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佳佳一出场的时候，现场的气氛还真是挺火爆的。 哦。 而且昨天晚上现场的整体的这个灯光灯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这个包括现场的音效，包括佳佳的投入的表演，还都是不错的。 哦。 啊，对。然后我们给大家仔细的说一下啊， 嗯， 这个林宥嘉呢，其实是刚刚结束31场啊，这个 The Great Yoga世界巡回演唱会，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将挽回你的心这种 mini life 音乐会带到了北京，昨天晚上在工人体育馆给大家献上了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呢昨天是29号对吧，然后明天31号呢又会马不停蹄的赶到上海静安体育中心再次举办演唱会。 哇， 然后所以说我为什么觉得昨天晚上的这个上座率然后会就也会出乎我的意料，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在这个上座率的时候已经出乎了提前这个就是这个主办方啊，这个他们的一个预期，确实是票也卖得非常的好，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啊。虽然说 票难求了， 哎，真的是差不多一票难求。虽然说这两场这个是这个 mini 的 live 啊，但是林宥嘉呢对这场这两场嘛，包括明天在上海的演出，可以说是耗尽了心思，完全不亚于一场大型的演唱会。 哇！ 啊，然后呢，还为现场的歌迷们定制了新版的歌单，然后也为大家进行了改编歌曲的演唱，然后最后到这个说谎那首歌的时候，然后佳佳也是返场，哎呀，那个现场的气氛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那可以说是现场的粉丝就有很多福利了。 哎，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大家知道啊，林宥嘉一直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人。 哎， 他举办过很多次的这个公益音乐会啊。 嗯， 在此前这个台北站的演出啊，他就带头做公益零唱筹的演出，将票房的盈余啊捐给了更需要帮助的人。他还很多次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这个号召力啊，尽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值得帮助的人。那么这次在北京和上海依旧延续传统啊，将与爱的分贝基金合作，然后呢要承诺捐出善款给爱的分贝用于先天性听障儿童的人工耳蜗的植入手术救助，捐出了120万元。 哎，没错，昨天晚上是现场捐出了120万元，我觉得还是要给这个佳佳的慈善举动啊，他一直奉献的爱心啊，我觉得要给他点一个赞， 这是小天使啊， 对吧、 嗯、 然后这个就是歌唱得好是吧，人也比较帅，心地还善良、 还有这么完美的人啊、 你啊， 就是我赶不上他那个， 看看演唱会就得了， 明天上海的演唱会了，下一场我去支持一下好不好， 下一场去支持一下曼宁啊，这个就是 这种人呢，就是看看就可以了，因为毕竟他是偶像 啊，就不能爱恋是吗？ 啊，就你爱可以啊，可以单相思啊，但是不要期望他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啊。 行吧。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今天啊要上映的两部电影，然后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这部电影啊，是派拉蒙影业出品的动作电影，然后之前呢一共有五部了啊，一共有五部了，然后昨天呢是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这个发布会，然后这个汤姆克鲁斯啊汤哥然后也是来到了北京和影迷们见面。 哇， 哎呀， 要不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影片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那简单透露一下呗，反正就是今天 简单介绍一下吧。 简单介绍一下， 嗯 啊啊啊！ 其实这部影片啊，主要讲述了这个Ethan 啊与团队将遭遇核恐怖主义威胁， 嗯， 所以啊，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危机就即将上演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有五部嘛，这个、已经是第六部了。 哎、 其实阿汤哥主演的《碟中谍》第一部啊，要是1996年， 追溯到1996年了。 对 啊， 那个时候他饰演的特工啊，和其他的特工还不太一样。 嗯， 所以上映之后啊，得到了这个观众的青睐，特别喜欢他。 哎、 在阿汤哥的演绎之下呢，伊森·亨特啊，向观众展示了他的这个全能身手啊，无论是多么棘手的问题啊，多么艰难的挑战，他都能够从容的面对，并且把它化解掉。 哎，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岁月还是不饶人的呀， 那就是、 对呀，从一个34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56岁的大叔啊！《碟中谍》系列的名字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除了特工无所不能之外呢，影片注入了这个谍的戏份是很足，主角机智勇敢，反派呢也不是傻子，都是智商在线，这种正邪的较量，然后加上现在的一些最新的高科技的一些视觉的特效， 嗯 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场面，然后故事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叔的演绎啊。 哎，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第一部的时候拿到了一个8分的好评，第二部呢7分，第三部7.3分，第四部8.2分，第五部7.7分啊。除了第二部跌到了7分之外呢，其余还都是保持在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上。那么《碟中谍六》在《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在北美上映之后呢，口碑也是不错的，烂番茄新鲜指数给到了98%，观众爆米花指数是93%，豆瓣上也拿到了8分啊。哎，就是如现在这个豆瓣啊，大家可没过去那么宽容。可没那么宽松， 而且啊，现在大家就把豆瓣当成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评分标准， 哎、 所以就更严格了。 没错啊，所以说呢，就是这回啊，阿汤哥到了第六部，然后 还能有8分， 还能有8分， 嗯、 所以说充分说明啊，阿汤哥这一次 宝刀未老， 拼了、 嗯、 啊，真的是拼了。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是30号，明天就能上映了啊！周末、嗯、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再稍微忍一忍啊、嗯，我们也就不给大家过于的剧透太多了吧、 嗯， 啊，不给大家剧透太多了。在明天的时候，周末啊，大家可以现在提前预定一下票。估计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要现在订的话， 场场爆满是吧？ 很难订到了、 哦、 啊！8月31号，大家不要着急啊，明天就上映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点13分，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好听的歌， 来听一下吧， 听一下。 从天堂到地狱，我 切真的转得太快，让人忘了什么是等待和忍耐。可是当你对我有所怀疑，证明爱情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离开，让我们走下去，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最近不得不说的一部啊剧《如懿传》 啊，《如懿传》啊，什么《延禧攻略》啊，这两个接上了， 对对对，接上了，你追哪个了？ 我哪个都没追，我准备追《如懿传》了。 对对对， 据说这个周迅演技炸裂 啊，因为最近曼宁身体不太好，感冒了， 对 啊，带病坚持工作，掌声，必须要鼓掌， 感动了我自己哈、 啊。对对对，但这个。就是其实我也不太追啊，但是呢就是我发现这个有挺有才的这个网友朋友们然后总结出来的东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 啊， 所以说今天拿来之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就如懿传开播之后啊，说这个各位主刚出场，你对吧，刚出场你就得怎么着呢， 刚出场得见皇上皇后呗 啊，然后呢你就得开始这什么故事了吧， 对对对， 对吧， 这戏剧冲突就得开始了， 对吧，这冲突其实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算计， 就哎呀当然是生孩子了，在宫里面谁生的多谁地位稳呢， 不是啊，这个这真的就是今天的这个稿件呢是我负责来对吧编的，啊，我这编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吧，我觉得还是哎呀，我说就我说这事儿合适吗，对吧，就是嘛您刚刚提到的是跟这有关系的， 那当然了， 啊、是吧、啊？ 你想宫斗剧嘛，还不是就是谁生的多谁生的少的意思吗？ 是吧？就这个如懿和这个高希月入王府啊，然后觉察皇后这个赏赐的镯子啊，这个看似精致，其实呢藏有这个叫凌凌香，然后导致两人多年不孕不育。 而且我就想知道，他这镯子是天天戴是吗？ 哎呀， 我 就不， 所以才能多年不孕不育。 哎呦，就好像说的。对对，就这个事情啊，就也不知道反正谁规定的套路、就但凡这个宫廷戏啊，就是必须有这个导致这个出镜率极高的，就是这个被大家什么称为叫滑胎利器麝香。 滑胎利器、 啊。哎，对对对，所以网友朋友们说的嘛，说这个什么麝香能催情啊，什么麝香治不孕这个剧情在这个就屡见不鲜的这种宫廷剧当中。 对。 你看《甄嬛传》啊，从华妃的这个欢宜香当中掺了麝香啊，多年没生孩子。到这个安陵容用麝香让甄嬛这个流产了啊，麝香就是可谓是宫廷剧当中的这个常青树啊，然后这个麝剧在剧里头啊，这个麝香的效果然后也是被穿得神乎其神，你只要沾上麝香之后 你就肯定不能吃孩子。 哎，对，什么 什么手镯子， 哎，对对对对，就所以说什么什么药里头加麝香啊，什么把麝香做成熏香啊，然后做成串珠啊，就是让大家有这种谈麝香色变啊，对麝香这个避之不及的有那么一种感觉。然后呢， 哎、我还真记得，因为有一个， 你知道 我那个时候追的一个剧 啊， 也是宫斗剧，就是一个妃子哈， 嗯嗯， 流产了。流产说怎么回事啊，就每一个层层环节大家开始分析、嗯、然后说我们每天这个给他喝的这个保胎的汤药哈、啊、是从这个直接从药师那边亲自端过来的，说怎么会呢、嗯、这个壶也检查过没有问题，药汤也检查过没有问题、嗯、为什么会就流产呢，后来发现这个药壶的壶盖上有麝香， 你看看 啊， 对吧， 又流产了， 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戏剧冲突啊，安排这样的戏剧冲突，然后这个剧呢，这个可能越折腾越热闹，大家伙儿越爱看， 哎， 对吧， 确实我， 但是我觉得麝香不能背这个锅 啊，对对对、 啊、 我特别奇怪，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这个店啊、 嗯、 比如说很多的饰品店啊、嗯、服装店里面啊，它其实会用到这个麝香这个香味， 对呀对呀、 啊啊、我觉得就突然就很多年不能怀孕了吗？ 不，你看啊、 嗯、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就是要科普的这个小知识， 哎 啊，然后让麝香也别这个不别背这个锅。这个麝香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麝香啊，就是这个雄麝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它调制之后呢，气味呢就是感觉特别高雅持久、 嗯、 然后呢有一种芳香开窍的感觉，就是用药用或者是作为香料都非常的珍贵啊，很受大家的喜爱，就是刚刚曼宁提到的、嗯、那个很多的就是香水当中香料当中 其实也会有一 点是可以加麝香的，没有什么副作用、 嗯、 根本涉及不到什么在剧中涉及到的那种冲突，哎，和什么什么甚至这滑胎了什么玩意儿， 对，给大家说一下、哦、这个麝香它作为药用啊是中枢神经的兴奋剂、 哎、 外用能镇痛消肿啊，还有这个开窍通络散瘀之功能， 嗯， 据本草纲目记载， 据本草纲目都记载呀， 对，这个麝香哈、啊、可以很快的进入肌肉以及骨髓，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性，被传为滑胎利器啊，也是因为它有活血化瘀的这个通经开窍的作用，所以才被称为是可以滑胎啊。但是至今为止啊，没有研究表明麝香真的会影响女子受孕，相反啊，对于这个经络不通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这个比如说大姨妈失调啊导致的不孕者啊，麝香其实还能给你调整一下、 哎、 治疗不孕，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次重申一下啊，然后用这个小物件呢在剧中设冲突啊，这个可能无伤大雅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被剧中， 不要信以为真、啊、 对，不要信以为真，被剧中的这种戏剧的冲突所误导， 对 啊，然后呢其实麝香作为香料，然后呢在古代的文人墨客啊都喜欢在这个上等的墨料当中加那么点麝香啊，制成这个麝墨，然后写字作画的时候呢、 嗯、 就会就你知道吧，就是写出来的字儿啊，然后做出来的画 字儿都是香的， 哎，都是香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如果把这个字还有画封起来的话还能够长期保存，防腐防蛀， 哇，厉害哦， 好东西，所以说这是你就你看在剧中对吧，你让人背这锅，你麝香什么感受， 麝香满脸问号，我做错了什么， 对，麝香说我满脸，我真的 我才是最大赢家， 我做错了什么事对吧，给麝香给大家介绍一下麝香这个药材啊，然后就是还有跟那个就是刚刚曼宁提到的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就是用到的，可能你比如说女孩子啊检查检查自己那个香水，你比如说你可能我去体会一下，我查一下、 嗯、 这个麝香究竟是什么味儿， 对， 说不定你用的那款香水里就加了麝香， 对 啊，它确实能够跟香水结合起来之后能够提供一个完美的基调，然后呢就是就是香水的那种原本的那种基调啊，然后还能起到这个固着剂的作用，然后降低香水的这个挥发速度，然后就喷在身上呢，你比如说你喷一点香一天， 哦， 对吧， 这神了呀， 啊，对吧，你回头可能检查一款好的香水，你可能喷俩小时觉得没味儿了，这里头没麝香， 兑水了， 兑水了，对吧，然后这个好香水喷一天，嚯，打瓶香，就我这里头有麝香， 哦， 啊， 我觉得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 是吧，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看这个剧吧，然后我虽然说没看，但是也关注了一些周边的视频呢、啊、一些报道啊、 嗯、 一些剪辑什么之类的，哎，我就觉得这挺有意思，然后我发现这个，嗯，我说网友这方面我是说的对呀， 嗯， 对吧，因为最近大家追剧确实追的比较火，有一些真的不太恰当的 概念啊，确实要给大家，我觉得有必要去普及一下。 对，尤其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或者是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哈，还是应该给它证明哈。 哎，对，给它证明一下啊，真的就是大家追剧可以理性追剧，保持清醒的头脑，别人家说什么咱都信什么，然后呢很多东西我觉得也不要模仿。 对， 是吧， 是这样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部京剧电影。 京剧电影《 曹操与杨修》啊，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今天上映。 哇！ 影片是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严兴鹏领衔主演，国家一级导演滕俊杰执导。前段时间呢，然后这个两人呢也是来到了杭州啊，为电影做了一番的宣传。这个电影版的《曹操与杨修》呢，采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全套实拍摄影设备和最先进的杜比景声制作流水线。影片在保留京剧艺术精华的同时呢，用特效技术突破了摄影空间的局限，营造出了很多超乎想象的多维度的，而且是和京剧舞台艺术不一样的那种真实的环境。 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其实这个我们的主演哈，尚长荣老先生今年已经78岁高龄，但是仍然啊声若红钟 、然后就是在这个杭州，然后这个做宣传的时候上台，这步 一个箭步上， 一个箭步就上去了。 还真是厉害啊！所以说，看看老爷子的这个电影啊，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吧。 我觉得 其实我们知道，在5年前啊，这个滕导演啊倡导要提出 3D 全景声要拍这个电影，他们说这个舞台艺术它都是圆的啊，立体声它是直的。这当时啊，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争议的。之前哈、大家看过一部立体声电影叫做《魔术师的奇迹》。然后后来中国 3D 的这个立体声电影啊，几乎全都被好莱坞给占据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拍京剧的全景声电影，而且是以京剧为本，以电影为目的。所以我觉得，就你像我姥爷哈、他特别喜欢看京剧。 姥爷喜欢。 对，他每次比如说来北京的时候，他都要说啊，给我去那个国家大剧院啊，给我去买一张那个京剧的票，对，我要去看，而且他要坐在那个最前面。我觉得我姥爷适合去看一下这电影，他肯定会很喜欢。 就是这个不仅姥爷适合看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我们年轻的这个同龄人或者说更小的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弟弟妹妹们啊，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以不一样的方式，以电影的手法和手段表现出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所以说电影《曹操与杨修》在今天将会上映。我们也确实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京剧，然后明天再去看《碟中谍》，好不好？ 对，今儿先看这个《曹操与杨修》，明天咱看《碟中谍》。那么接下来呢，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三位台湾学生首次踏上大陆之行， 我的老天哪，超级酸啊！ 独自在北京生活1个月，会有哪些奇妙相遇？ 这家店让我回到台湾，让我想到了家乡。 胡同里找寻台湾家乡风味， 吃烧烤不配啤酒怎么行呢？ 吃喝玩乐，尝遍北京四九城。 差别最大的在于 价格。 在他们眼里，北京又会是什么样子？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台湾青年看北京》。 我是伟， 好，我是尊明， 我是耀白， 进来，出发。 欢迎收听台湾青年看北京，我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王尊明。昨天的一日北京台湾人在上午时带大家去吃了永和大王的豆浆油条，也吃了台湾人开的餐馆风食堂。那今天下午到底要去吃什么在北京的台湾料理呢？跟我一起来去逛逛吧。 是下午3点钟，我位于北京地铁惠新西街北口站的华堂商场里的鲜芋仙。老板，我要一个芋圆3号。 其实台湾很少有鲜芋仙，虽然在2007年初创的风光时期，全台有超过100家分店，如今只剩下10家，原因是加盟的权利金太高，一个月要2000元，原料也都要跟总部订，价格比市场行情高出1成。现在就让我来吃吃在大陆遍地开花的鲜芋仙味道会是如何呢？ 现在在我眼前的这一碗是鲜芋仙的芋圆3号。芋圆三号里面有什么呢？有芋圆，那当然的，芋圆台语叫做藕衣。好，我现在就来吃一口，看看这些料味道怎么样。哇，首先芋圆软度差不多，花生差了一点，台湾的花生比较脆一点，粉圆台湾的粉圆比较大颗一点，咬起来比较有嚼劲。红豆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煮的也非常的烂，也非常的入味啊。但我觉得这里的鲜芋仙跟台湾的鲜芋仙差别最大的在于价格。 Oh my gosh， 我点这一碗，在这里点这一碗要23块人民币，台湾一碗鲜芋仙是12块钱人民币，哇，就差了11块钱呢，真是的。但是其实味道倒没有说差太多。 吃完鲜芋仙后可真是撑啊，晚上不多吃，就吃个夜市小吃吧。来看看路边有什么台湾夜市小吃。 现在是晚上7点钟，我在路上逛街，看到一个台湾风味烤香肠，哎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来跟老板娘买买这个什么是台湾风味烤香肠。我有一个这个台湾风味烤香肠。它为什么叫台湾风味烤香肠啊？ 它为什么叫？ 哎呀， 应该是从那边流行过来的吧，热狗最早应该就是从那边。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根就是台湾风味烤香肠，俗称又叫做台式烤肠。不过说实在有点奇怪，我在台湾怎么没有看过这种烤香肠？台湾的香肠啊，是真正放在炭上面火烤的那种，会滴汁出来，有时候还带一点点的烧焦，非常入味。里面包的是绞肉，咬下去在嘴巴里不吃不吃散发出来那种味道，倍儿棒。但是这个台式烤香肠，里面包的肉就是感觉是混合肉，有点类似红红的加工食品，外面再上一层皮，但其实味道还蛮好吃的，蛮入味的。我有点吃到番茄酱的味道。那台湾的真正的那种香肠啊，哇，搭配着蒜头吃，哇，一咸一辣的，那个味道真叫好啊。 哇， 一天下来吃了好多台湾美食，有豆浆油条、炒米粉、红豆汤、鲜鱼鲜烤肠，都蛮好吃的。除了烤肠，今天我就用台湾一句谚语来形容自己：家伙肥肥，计划推推，就是吃胖胖装推推，意思是吃的胖胖的，什么事儿都不会做。好好，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一日北京台湾人》哟。也欢迎到台湾来吃吃我们的美食，从北到南著名的夜市就有罗东夜市、庙口夜市、士林夜市、黄石街夜市、饶河街夜市、宁夏夜市、逢甲夜市、一中街夜市、鹿港夜市、花园夜市、六合夜市，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哟，拜拜。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俞平人泽弟。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俞平人泽弟。 嗯，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的娱乐资讯？ 嗯，好的。然后首先呢，就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真的十分新鲜，要今天晚上8点，然后全新上线在这个搜狐视频平台的自制剧，叫做《唐诗三百案》。 嗯， 我不知道，就是听到这个名字，然后主持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唐诗三百案。 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我自己呢，有听到这个名字了以后，会回忆起《唐诗三百首》。然后想起猜想觉得这部剧有可能是这种唐诗故事新编，然后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搜狐依旧特别擅长的这个自制剧的题材和风格是探案悬疑。 嗯， 所以呢，这个故事它虽然叫做唐诗三百首，说到唐代，但其实它是发生在平行宇宙，然后是在新的这个唐历贞观年间。男主角叫做李墨白，然后这个名字呢，他是或者说这个角色是以诗仙李白为原型的，然后所以呢，但是他是一个诗人，但他又是一个这种侦探，所以呢，不同于我们概念中的那种刻板的侦探形象，然后这一次呢，侦探呢将是一个纵情诗酒、文采飞扬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人，而且呢，这个探案的过程呢，也是他整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所以有说这个作诗三百，破三百案，以诗破案，以案解诗，然后呢是这个剧的特别之处，然后是希望能给观众很多元的审美体验，也是这个剧唐诗三百案的名字的来由。 嗯， 然后呢，而且呢这部剧呢它的女主角的设置非常的特别啊，我们最近很多火热的那种自制网剧，它其实是这种大女主题材，然后或者呢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那种传统的网。 嗯，喂，泽弟，我们现在听不到你的声音，泽弟，嗨， 可能是那边信号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对对，泽弟那边信号出现一点问题，我们一会儿再尝试连线泽弟。 嗯。 泽弟能听到吗？ 啊，可以听到。 好，来，刚刚信号有点中断了。 哎，好的好的。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片子呢，它的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呢男主角呢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是作诗三百来破三百案，以诗破案，以案解诗。 然后呢，而那这个女主角的设置呢也特别的特别，因为我们传统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很火热的那种网络剧呢，它的女主角就是这种大女主设置，或者说传统的那傻白甜设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擅长用蛊，然后在江湖上人称妖女的一个奇女子。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唯恐天下不乱，然后不按牌理不按常理出牌的样子，但实际上呢是心思单纯，然后爱憎分明，非常可爱的一个年轻的女孩。然后但是呢编剧呢又给她安排了一个很复杂的命运。那她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自由的角色，但实际上她身上还背负了很多很多特别的故事，也会在整个的这个剧情发展过程中为大家揭示。然后而且最值得一提呢是这个女主的扮演者叫做李百荣，然后她是由这个我们这个搜狐的狐友国民校花大赛中脱颖而出的，所以这也是她从这个校园女神蜕变成搜狐签约艺人之后参演的第一部剧。那所以呢我个人呢是十分期待她的表现的。然后顺带一提呢，就是我们这个狐友国民校花大赛第三届现在8月1号已经开始了，本周六呢会做一个第一次的线下海选，然后这个我想也是在我们整个娱乐行业然后都在倡导说对抗天价片酬，然后能发掘更多有潜力的艺人的这种有益的尝试吧。然后说了这种唯美的中国古风之后呢，然后想为大家推荐一部就是马上要上映的好莱坞的经典片《碟中谍》。然后它的最新篇章《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全面瓦解。对，然后这个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也给大家重磅推荐了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无论是在北美的口碑，还有就是昨天在北京召开的发布会，然后阿汤哥亲自来北京，然后跟大家一起见面互动，都是收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就是大家真的现在也很期待在明天走进电影院，我觉得观看这部影片。 对对，然后我不知道刚才主持人有没有提到，就是他们这次用了这 IMAX 的版本，实际上好像 IMAX 版本和普通的 3D 版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然后因为呢就是不是差距，而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它通过整个更大的屏幕，然后导演可以做更多的这种关于庞大场景化的展示，然后所以呢他们在关于雪地追击的片段，然后如果你去看 3D 版本的话，不是 IMAX 版本的话，也会比 3D 版本有更多的内容。所以如果主持人刚才没有说到的话，我想补充的就是如果大家周围有 IMAX 影院，或者说希望能体验更强烈的这种碟中谍的沉浸感的这个观影体验的话，那就强烈推荐去选择 IMAX 版本。 强烈推荐大家选择 IMAX 版本。好的，感谢泽弟本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谢谢泽弟。 好，不用谢，拜拜。 拜拜。哎呀，看来都在，对吧？大家对这部片子好像碟中谍六 都很期待了， 都很期待啊！也确实是这种这个美国大片，确实是屏幕越大，你就感觉 越爽啊，看起来 啊、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 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吧。 对，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中产阶级鉴别指南。 你这说起来感觉是特别大，好吓人呐！ 啊，然后呢，这个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呢？啊，背景，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大部分啊，都周围的人应该都属于中产阶级啊，也是当今社会比较有趣的一群人啊。他们，哎呀，既敬仰优越，也非常的谨小慎微啊。一边兴奋地讨论着全球最新的这个潜水和滑雪的圣地啊，一边又慎重地选择孩子的课外学习，马术呢，还是冰球呢？ 对吧？ 上一秒还在看着这个工资条暗自骄傲啊，下一秒打开朋友圈啊，就被这个中产从此难续租刷了屏。 你也瞅瞅，对不对啊？ 生活还是有点艰难。 对嘛？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这大家对照是不是自己中产，可能打开自己银行卡， 对吧？看看 看一眼，看一眼呗， 看有多少个零啊，可能就觉得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聊吧，我听听啊，我也听听。近年来呢，就是这个新兴阶层大中产阶级悄然而生，他们呢是公司的中层干将啊，却算得上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每次拿到的呢只是中等的预算，却能妙笔生花做出大手笔的效果。作为小家庭的中流砥柱呢，他们要靠一己之力撑起啊一个不断扩大的家庭。身为中产，他们努力用自己的大格局和大智慧平衡和经营着工作、家庭、安的生活，处处用心的生活，步步精心的体面，连焦虑都要小心翼翼的安放。 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非常羡慕他们这个生活的优渥哈，有人觉得哎呀他们好成功啊，算是成功人士了，但是也有人啊非常对他们的对生活还有对事业的经营非常的不屑哈。但是很多人啊却连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都不清楚。 哎，所以说呢，衣食住行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就来说这个衣服饰，大中产阶级穿什么用什么呢，对吧？就是这我觉得这包你先来给大家说吧，是吧？ 什么意思啊？是你不背包我背包是吗？ 啊， 这个包啊和这个鞋我觉得是消费奢侈品品牌的衣服是更加中产的表现。就是说这个包和鞋啊，其实也许你有了这些不一定就是中产，但是如果你有了很多奢侈品牌的这个衣服，其实更能有这种中产的表现哈。比如说哈，以这个购买当季新品和上季折扣品的比例呢，约为2:8。 2:8。 而且哈，也有很多这个中产，比如说像孔文这样的人啊，就会买一套10000多的西装，然后穿着来上节目。 哎呀，我的梦想是什么时候能有一套10000多的西装啊？ 你不行，你这咱们节目直播间太热了，你穿不了。 对对对，直播间啊，有的时候确实气温有一点高，就是还比较注重生活品质啊。 对， 就是也会有，比方说，就是一件完全看不到这个 logo 的纯白 T 恤，也必须是有品牌的。你就把后领那地儿翻起来，你可能就会看到它的哦，原来是这个牌子啊。 哎，据说他们买袜子也要看牌子。 啊，这什么叫？你看。你看我说了吧，曼宁的银行卡里一定会有很多的零。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说的一句话，他们买袜子都有， 说明我还没有达到中产啊。 那你是什么？ 我中产下面是什么？ 隐形贫困人口 啊！对，我要被消灭了。 然后作为这个服饰的搭配啊，然后表。啊，刚才说完了这个女士的包包啊，然后手表也是，男士腕表也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搭配。说这个女士说你有包还不行，说没这个 得有一块月相表， 哎，说没个一两块表然后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呢这个你比方说我们刚刚由麝香引发的话题，香水啊，香水也这个这怎么说， 就是人家吧，虽然也买这个商业品牌的香水，但是呢更喜欢沙龙香水。这个是可能是人家独特的一种品味吧。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比较难发音啊，很多都不是英文。 而且在这个社交场合啊，经常需要遏制住自己公布自己身着的服装价格的这个冲动哈。但是哈，也经常遏制不住就说出来了。哎，我这表多少多少钱？哎，我这包也不贵，也就多少多少万。 就是， 如果你 这挺，就大家能够明白吧？那种感觉，刚刚曼宁给大家描述的那种。 如果你在这个方面哈，觉得自己符合标准，那你离中产近了一步。 离中产近了一步。就像比方说那种，有那种就是拍照的，我们排除那种。就是故意的去炫耀的那种人士。您比方说就是我故意拍个照，本来是拍自己，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包包拍出来。 也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刚才是这个在服饰啊，平常日常穿着上一些特征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食啊，说这个大中产阶级好吃点什么呢。就说这个很多美食爱好者对各种香草的气息特点以及利于激发出何种食材的味道了然于胸，会吃懂吃 一说这个，这是什么？哎呦，我真是不懂啊，我真不懂，我说、 啊、你不懂，我觉得你可爱吃了。 我不懂，我打一比方啊，你比方说这个香草什么，这是什么味道的香草是吧？你比方说那个是什么什么哪国特有的香草， 哦、 特熟啊，是这种感觉。 嗯， 你知道了吧？ 据说哈、啊，这个中产啊，他们还会吃到白松露的时候，忍不住会热泪盈眶。啊、 太好吃了， 而且还假装很喜欢俄罗斯鱼子酱、哎、其实觉得又腥又咸，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啊会有意培养自己的小孩吃鱼子酱的习惯。 嗯嗯 嗯, 嗯，但是呢就是这个当美食面前吧，就是大家克制住诱惑的这种能力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难免吃撑对吧，你像比方说我吃撑了之后啊，最传统的方法，最土的方法，咱吃个那个什么山楂片消食儿是吧，没关系啊，那你别让自己难受着，对不对？ 但人家不会， 对吧？ 人家最多只会吃到七分饱。 哦、 嗯、 就还是比我有毅力。 对 啊、 哦、人家就很有品质，对自己要求很高。 哦 嗯， 然后在家里啊，就是关于这个吃的摆设上有一个小物件，这个餐桌上呢有这个叫黑胡椒研磨器。 嗯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咖啡机也会，就是一个精致的咖啡机。啊、 对对对， 然后一看那咖啡机落一层土，但是必须得有， 这必须就得有阿姨了，你知道吗？ 嗯， 这阿姨就负责擦这土啊。 嗯 嗯， 然后呢，就是家里啊有的还会有一个红酒柜，然后呢还买了智能温度计来作为保证酒的质量的、 哦、 啊这样的一个标准。 哦， 你看看。 这确实这 是不是讲， 我觉得我离这个中产阶级越来越远了， 是不是讲究 真讲究 是吧， 嗯， 是不是讲究， 嗯 啊， 说到这儿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住吧， 啊，说说住 房问题啊， 住房问题、 嗯、这个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平常啊工作的时候要回家，周末的时候啊会去城中新开的精品小酒店来住一下啊，然后发这个不配文字不带定位的朋友圈，并在几个小时、啊、事后啊在这个评论区统一回复这是什么什么酒店，住着还行吧。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就那种低调的炫耀、嗯、然后就是这个还窃喜，然后大家都特好奇，哎哇塞，说你这住的好好，我说你这就那是在哪儿，看到之后不回先笑知道吗，跟那先笑几个小时之后就毫不在意的那种。嗯，在什么什么地儿啊，多少钱一宿，嗯还行吧， 一宿是什么呀、 啊、多少还行吧， 嗯 啊，就那种感觉。 嗯，而且啊这些中产阶级的家里面很少有打火机，不过呢有火柴，就是长柄的火柴，用来点香薰， 点香薰， 哎 啊，哎呀是干这个用的、 嗯、 大家。 而且这个家用电器品牌一定要是考究的，比如说这电视机啊、 嗯、 必须是日系的，洗衣机冰箱啊要德系的， 嗯， 使用频率啊是佛系的， 哎呦，就这个意思啊。我那这个买的时候跟大家可以讨论的火热，哎呀我觉得那个什么德国的什么品牌，这个什么日本的这个什么马桶盖啊什么啊，是吧，挺好的。 嗯，而且他们的冰箱上还贴满了世界各地旅行收获的冰箱贴、哦、 冰箱贴，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就会冰箱贴会贴一些照片， 嗯 啊，说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哎呀说这我吃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然后吃到的一些什么东西，哇那儿的风景好美的啊，是啊，然后呢就是家中呢，说到这儿之后说到冰箱了对吧，家用电器啊肯定还得有洗碗机， 对， 嗯， 而且、啊、 洗碗机， 嗯，每次这个哪怕每次使用前这个清理餐盘都觉得哎呀好麻烦呀、啊嗯、对吧， 对， 但还是要用， 对，然后就是有豪华的洗碗机，什么这个这某国的什么 大品牌啊、嗯、 大品牌，但是呢跟那边还叫着外卖对吧， 其实、啊、 我可以不用、嗯、但是我得有， 对对、 啊、 必须得有，嗯， 对对对， 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标配吧，嗯 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大家讨论啊，说这个对中产交不起房租的话题没有感觉， 嗯 啊，没有感觉，说因为自己的两套房子的房贷都快还完了， 哎呦厉害了 啊， 嗯、 两套 再说说行吧， 这样、嗯、那就是你就是刚才说什么，就是说他们的苦日子在一天一天的变好， 嗯， 是不是， 嗯，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嗯 嗯，刚才说了这个衣食住，最后说一个行哈、啊、 行， 这个中产阶级哈、啊、在自驾游的时候，后备箱一定要装得满满当当，车载冰箱啊，越野单车啊，帐篷啊，天文望远镜啊，车载对讲机啊，野外烧烤架啊，急救包啊，三天行军口粮啊，等等等等啊， 以可以用来突然爆发的僵尸危机。 这个就出门如果说真的是自驾的话啊，尤其比如说这个信号不好的地儿，或者说你要打算露营的这种地方，多准备一些东西啊，这个倒是没错啊。然后呢还有会专门买一辆很贵的自行车来制造低碳感，然后呢另外买一辆复古款的装饰挂墙上当摆设，这个买一辆很贵的自行车也不是不行。就现在共享单车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使用非常的方便啊，如果说您对自行车有个人的喜好啊，喜欢这项运动的话，就买了之后咱得骑，对吧？不是光用来说的，是不是啊？你买了之后得骑。然后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共享单车，也会偶尔骑共享单车。然后呢，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抱着为节能减排、低碳做贡献的慷慨就义感。 哎，这就心态就非常的特别啊， 有点意思。 对，而且人家呢叫旅游啊，不叫旅游，要叫度假，还有旅行，在路上也不行，那是那个文青蹭车专用词儿啊，在路上，而且人间啊，一年至少有三次旅行，一次呢是避暑，一次是避寒，一次呢是专门花钱的， 专门花钱， 对 啊，而且就到哪儿的感觉，你知道吧，都倍儿熟，我去哪儿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特别好，那什么东西特别好吃， 我带你去呗， 你不抱团儿，坚决不走团儿，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凑价高手。啊，您说出去玩得有假期吧？对吧？再琢磨琢磨，是吧？今年我的年休假有几天，是吧？然后这个加上这个公共的节假日有几天啊，是吧？我在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请几天假啊？这个一凑吧凑吧，有时候一半个月就出来了。 真的是，而且啊，人家在超过三小时以上的飞行时间啊，就会选择商务舱， 商务舱啊 ，但是会尽量提前几个月来购买折扣的机票 啊，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了哈， 还真的是。 那刚才就是，其实我们已经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像出行，其实是属于日常生活当中休闲娱乐的一部分啊，然后就是还会有，比方说在娱乐方面啊，至少参加了一个跟自己相关的爱好相关的一个俱乐部，需要交会员费的那种。就很多已经不是说我在健身房了，或者在健身房的话那没问题，我请私教，是这种 哦， 知道吧？ 还有呢？还有什么？ 不看国产电视剧，声称不爱看国产电视剧，剧情太拖沓，什么啊？这个 演技不好， 演技不好。 要看美剧、日剧，韩剧、德剧， 对。然后呢，就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啊，就比如说，很注意在工作当中，因为刚才我们都聊到的生活嘛，很注意在工作当中注意自我的提升，因为我觉得从一方面就能反映出来，一开始呢，你背两套房贷的时候什么概念？我现在快还完了，对吧？ 这感觉不一样了， 感觉不一样啊！所以说今天从啊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现在大家讨论非常热的大中产阶级他们的一个画像。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心最重要，大家不要攀比，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9，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9:00，未来 台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铭。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 哎，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樊登读书会北京分会的分会长，樊登书店的，这个应该怎么叫？ 您就介绍我是樊登读书会的分会长，樊登书店的店长就可以。 樊登书店的店长张世磊、 哦、啊，店长。 对对对，然后刚才这卡壳了，因为我刚才跟曼宁我们一直还在聊这个刚才 大中产阶级 的画像的问题啊，然后这个、 哎、其实大中产阶级他们对读书也是有要求的。 哎，是没错。 对对对，而且他们经常会读一些很小众的书， 是 绝对不会是畅销榜上的书。 哎，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啊，就是今天这个请到世磊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这个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路径，樊登读书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相信我们的很多的读者，然后很多的听友网友朋友们可能都是樊登读书会的会员，也可能都是樊登老师的学生。 对， 是吧？哎，说了这么多，来世磊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来， 大家好，我是张世磊。谢谢大家。 对，世磊还给大家比了一个心。世磊可以把话筒然后稍微给自己再拿得近一些。好的 这样 OK 吗？ OK 是 OK 的。对，然后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正在聊这个那个 大中产阶级 的这个画像的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刚才世磊然后也是早早的坐到了我们的导播间，然后你刚才听到我们给大家就是做这个画像的时候，然后衣食住行大中产阶级，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包括读的一些书啊，世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观点？对这个大家现在热议的这个人群哈、啊，也可能是日益庞大的这个人群，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们读书会的会员其实好多都其实是这种大中产阶级，对，其实越到了一个层次，他对于自己文化素养和知识的追求会更多一些，像。 您刚说的那个他们的追求都是比较小众化的书，这点证明您特别了解这个群体。对，就是这一个群体，他可能有一些独特的个性，有一些不一样子的见解。他们对生活有自己的追求，你看他们这一群人就可以做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可以做好多别人看起来很行为艺术的事情。所以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素养又很高，不会像做出很多对这个社会有害的一些事情。对，所以他们的基本素养到了那个层次之后，还真是他们都会慢慢的进入到大中产这个阶级。 那就是其实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因为今天给大家说的是一个大中产阶级的一个画像，那就是他还是和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中产阶级还是会有不一样，可能会更 会有不一样， 会有一些差别， 会更上升了一步。 是是 是, 是、 对，所以我说嘛，刚才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两套房贷还完了啊，对吧，那 就是人家的现状，不屑于跟你讨论什么房租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咱不聊那个事儿， 对， 是吧。好吧， 不过现在日趋这个房租也都有的有一些提升了。 对对对，最近这个房租的市场确实是我对，因为聊到这个话题呢，然后我最近也是一直想请一位然后做这个就是公寓的啊，公寓长租公寓的这种这个一个创业者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啊，然后说这个也算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做一个预告，然后、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如果成功了之后呢，会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嘉宾世磊啊，然后世磊呢，其实在这个樊登读书会做分会长，然后已经有挺长时间的了。那么 是 这个呢，就不能不提到樊登老师啊。然后从央视然后离开之后，创业创办樊登读书会，然后现在今年是已经是第五年 、 对 啊，第五年。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磊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介绍一下樊登读书会，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好的，樊登读书会，我和他的结缘是因为2016年7月2号逻辑思维上面樊登老师是第一个分享了一本联盟，然后才了解到这个产品。在了解的过程中经常听樊登老师讲樊登读书会的发展状况。他是从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痛点，就是很多人喜欢买书但是不怎么喜欢读书，或者很多人买了很多书但是读了又读不进去或者读不懂等等这些社会现象。然后呢他就开始给他的学员去推荐书单，然后开始分享他自己对于书的心得。然后刚开始的话是以5000字左右的这种这个书的一个总结，算是带有思维导图的这种框架式的这种总结，然后呢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给大家发，一个人收300块钱。然后慢慢呢又开始在微信群上进行分享，对，然后现在到了有自己的 APP， 现在已经发展了这么长时间有800多万用户。所以它的用户基数虽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800万用户延伸的用户也特别多， 粘性非常高。 是是是，像我们经常组织线下活动，我们的用户其实很多，对于樊登老师来说就跟男神一样 啊， 偶像。 是是是，对 对。然后其实今天早晨啊，然后为了这个咱们的节目啊，因为之前也会对樊登老师有一些了解，然后算临时抱佛脚吧。然后我听了这个樊登老师然后在混沌的一个演讲，叫做 可复制的领导力。对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感觉这个啊，知识储备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我们来说一个问题，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 对 啊， 对 对，您曼宁有什么要说的？ 那您觉得自己读的书有点少，然后非常的惭愧，现在正在反省， 对吧？然后就是大概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路径， 是 啊， 对， 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个世磊是，在逻辑思维，然后听到过这个 樊登老师的课之后，然后后来就是去怎么样跟他认识？是参加线下活动还是 参加线下活动？对 啊，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有趣的一个经历？ 其实樊登读书会的用户里面有很多人和樊登老师的那种情感是不太一样子的，就是樊登读书会他上面分享的内容呢，主要的就是心灵、事业、家庭这几个板块， 还有教育孩子。 对，还有人文。不过孩子的话是另外一个板块，就是樊登小读者现在也是非常火的。然后呢，其实像我结缘樊登读书会是因为我2016年真是我事业的低分期，然后创业不景气，对，各种的倒霉事儿全部都积压到自己身上了，然后心里难免会有一些压抑、抑郁吧。对。然后呢，当时就听了樊登老师分享的正念的奇迹，次第花开，这些比较佛学的书，所以当时对自己的心理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些触动，然后慢慢的才从那个困境中走出来。然后从一个参加活动的时候连手都不敢举的人，慢慢的到了站在舞台上去主持各种各样子的活动。所以樊登读书会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灵的一些改变，而且对我个人成长确实给到了非常大的改变。对。 世磊在之前也是一名创业者。 是。 就那个时候就是大概自己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挫折？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想要做一个摩托车自驾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投进去了很多钱，然后之前承诺的一些投资人放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有点低谷吧。后来来北京也找过几次投资人，也都是失败的结果。不过我是甘肃人哈，然后所以我是去年我就来到北京了，直接在北京，然后从北京分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干到了一个分会长，现在大概就是这样。 就那个时候，然后这个遇到低谷之后，然后樊登读书会樊登老师会给了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 对 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会我在北京另外事业的起点。 对 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加入了樊登读书会。 是的，其实我来北京之前就已经找了樊登读书会的工作 啊。 对，基本上是这样，我是有备而来的 啊。 因为我在兰州那边，兰州分会袁春老师给我的那种帮助也特别多。所以我对樊登读书会其实是带着情感的，我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用户。而且在5月份我参加了樊登老师亲授的可复制领导力讲师培训班，也算是他的一个弟子了。我在这个培训班里面认识到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分会长，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对樊登老师的那种情怀的。对，所以樊登读书会的现在已经有2000多家分会了。 哦，2000多家分会。 对对对，大多 很多的。 是比较多。现在 这个是不以城市为这个 以城市 有2000多家。 对对对，它是市级分会、省级分会、区县分会，还有行企业分会，还有海外分会。对，现在已经有2000多家分会。所以说我们这些分会长呢，大多数都是跟樊登老师有不解之缘的，就是缘分比较深的这种人。对。然后我们樊登读书会现在也在借助这些渠道，2000多家渠道，在帮助很多创业者，做了一个渠道云的项目。像我们会发现1、2线城市的创业项目就比较多，好项目也会比较多。而且创业的那种思想理念会更加的超前一些，所以的话借由这个1、2线城市的好项目，他们又没有像樊登老师樊登读书会这样子的2000多家渠道布满全国各地的，对吧？加盟的这种逻辑。所以的话我们是筛选1、2线城市的这种好项目，然后呢4、5、6线城市又有好多想要投资项目的人，对吧？然后这一部分人呢，要么是可能就被骗了，要么就怎么样了，对吧？这个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子的故事。所以我们是渠道云就链接了两头， 一方面筛选好项目，一方面筛选投资人，然后给到他们对接好项目的机会。所以渠道云现在我也是在着力的去做，包括这周六在我的书店还有一场渠道云的活动。 哦， 对，嗯， 那么这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也是 就是链接创业者， 啊、 我取了个标题叫“有一朵云叫渠道云”， 有一朵云叫渠道云。 对对对、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也是樊登读书会，然后发展到一定阶段，啊，发展到一定阶段，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包括樊登老师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的， 居然还可以这样做，是吧？ 是，樊登老师还经常调侃呢，他说。他创建樊登读书会其实是具有反脆弱性的 啊， 因为他一边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岗位上，然后一边呢尝试着去做樊登读书会， 嗯， 就算亏赔了他也不会丢掉饭碗，对吧？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是、嗯、他的您听过混沌大学的课的话，您就知道他的知识储备量是非常大的。 嗯， 对 对、 嗯、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我亲眼见证了他的好多场活动， 嗯、 包括前两天8月28号、 嗯， 他和尼克胡哲在宁波有一场活动。 嗯， 对 嗯， 他的知识储备量非常非常大。 嗯， 对， 好吧， 我特别、 哎、对你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跟樊登老师聊说你来我们这边做节目？ 我想。 嗯， 我把视频给他发过去， 视频直接给他发过来。 对对对， 好，那么一定要这个，在我看我们这是下半个时段，接近15分钟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我们的节目，然后盛情邀请樊登老师来做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 OK OK，、其实这个我一定会告诉他。对 好的好的，世磊在进入樊登读书会之后呢，就是一开始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在樊登读书会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的路径，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创业项目上受到了一些挫折， 是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是怎么就是两条路径，然后心灵上也觉得自己提升，然后更加的坚强，然后学习上也让自己更加的这个完善。 对，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其实刚。刚这位说，就是他读书少，我也读书特别少。我基本上在参加樊登读书会之前，我读的书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的。 啊，不包括课本。 不包括，这、 啊、 是《诛仙》呀，什么《火影忍者》呀，这样子的书。对 哎，那世磊，你可以在二次元搞一个什么自己的创作 吗？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啊。 对，这个还是得慢慢来。就是读书比较少，但是因为毕竟经历了很多事情。创业从12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创业也经历过很多的起起伏伏，也知道商业的世界的一个尔虞我诈和一些机会等等，对，但是人心毕竟比较充满着欲望，总是期望着更多，但是得到的又很少，心里难免会有一些压力， 不平衡， 对， 压力， 所以，而且现在我发现。社会现象就是很多人都很抑郁，很多人都很有压力， 大家 比较焦虑， 会显得有一些焦虑。 是，焦虑，稍微深层次一点的话，就可能会到抑郁。对，而且这是一个现在一个现象，尤其是在北上广深这样子的城市，可能会更多一些。 对，发达城市会多一些。 因为我们身边的人。过了没几个月就融资了，一下子成为了很有钱的人。要么就，反正各种各样 的。那如果聊到这儿的话，世磊，你觉得，然后在你的个人作为创业者，然后有过成功，有过失败， 对， 然后呢，在樊登读书会的帮助之下，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事业，我有了自己的书店， 是 啊，我觉得现在自己，我觉得我能感受到现在世磊是开心的。就是如果说现在仍然大家身边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都是创业者，大家可能一起起步，那么周围的人突然，然后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项目做得好也好，还是就找到成功投资人也好，然后咱就说一夜暴富，那么旁边的人这种心态是会有失衡的，那么你想对这些人说些什么？ 静待花开， 静待花开， 对，只要你在路上，肯定会有机会的。对， 肯定会有机会的。 因为我来北京才一年，一年过一点，从一个客服活动运营，然后做了自己的分会， 到现在其实我还是干出来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事情，包括我别人投资我的王克老师投资我书店，到现在有很多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哥吧，像聂卫平女儿的老师围棋老师，李正芬老师，还有葛文斌围棋道场，这样子的机会就特别多。我之所以给他们打广告，是因为我现在是葛文斌棋道场的 COO。 对，其实就是 也邀请葛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可以可以，没问题。他是职业围棋二段 啊， 非常厉害的一个围棋选手。 对， 然后就是我在运营读书会的过程中才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这个平台赋予了我很多的机会。我认识了很多有能力有力量的人。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产品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帮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我刚提到的樊登老师的可复制领导力，这个讲师培训的这个事，其实我是通过众筹的形式获得了71位朋友的支持，去到杭州武汉去学习的。然后 那樊登老师要多少钱一个人？ 39800。 哎呀， 因为这个其实不是讲课，如果是讲课的话就简单了，因为打开樊登读书会 APP 就能听啊。但是这个的话是教你怎么成为讲师的。所以它的意义不一样。你看我上完课程以后，我的变化又不一样，而且我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会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我们讲师和主持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主持人是分享，是和大家互动，但是讲师的话是要把一个知识体系灌输给学员，所以他们的点境界又不一样。我们其实学的是内核，怎么能成为像樊登老师一样子的讲师。这个39800应该不算贵，因为 39800能复制下来的话就 对。其实像我的话运气比较好，已经听了2次了。像那个对，所以这个课程还是值得的吧。因为像我这种对樊登老师的这么崇拜， 哎呦，跟个小迷，跟这是 迷弟， 突然有一种这个迷弟的感觉，迷弟的感觉上身啊。 对， 但是就是通过刚才世磊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刚才世磊更多的跟我们分享了之后，就是他可能遇到一些挫折之后，然后通过樊登读书会这个平台，然后让自己获得的提升和帮助， 乃至 是一种洗礼。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世磊在加入樊登读书会，你刚刚也提到从这个就是简单的工作人员，然后来做到分会长。那么这段经历呢，其实是很多朋友们，很多这个听友和网友，大家在职场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经历是一样的。 是进阶吗？ 对，是进阶。那就说你在这个等于说樊登读书会这个职场当中，你有了一个晋升。 对， 在这段这个晋升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快速的提升， 是 你是怎么做的？ 我最近出了一门课，叫朋友圈经济学。 朋友圈经济学。 我专门通过这一门课，主要是给大家传递如何成长吧。通过朋友圈去更快的低成本的实现自己的经济的一个效益的提升。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好。帮我又打了个广告。然后 世磊，我们不是一个打广告的节目。 对，因为我吧就是一个创业者嘛。 对， 所以的话就是对于工作岗位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樊登读书会的平台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包容比较开放的一个平台，我们没有打卡，我们不需要打卡，我们在岗位上你就自己玩，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的话像我在北京峰会工作的期间，自己创造了什么以书为媒专门解决单身问题的这么一个活动，精益读书分享，专门提升大家阅读和分享阶段的这么一个产品，一个小的尝试吧，也是社群运营。然后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读书的过程和把书分享出来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人读了很多书但是不会分享， 对吧？嗯，很多人像我这种没有读多少书的人，但是我很会分享书，对，所以两种体系不太一样，所以我借由这种社群建立了很多自己的人脉。 嗯， 我从6月23号开通了自己来北京的一个微信号，不到8个月就已经人满了。对，所以我 这个现在上限是5000人是吗？ 是5007、5008吧。 啊， 嗯，这样，所以我的组织的活动、社群裂变的速度也非常快。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然后到双十一，因为我们去年双十一是买一赠一，买一赠一嘛，所以很多人就想要成为会员，所以当时赚了一些钱吧。 嗯， 然后就成立了峰会。嗯，加盟峰会是需要花一些钱的。 嗯， 所以呢加了峰会以后，就算是自己在北京的第一次创业了。 嗯， 借助樊登读书会的平台创业了。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去做。也是起起落落，因为我本身不善于销售。樊登读书会它是一个365块钱的产品。 嗯， 我是一个特别不会，哎呀，要不您买一张会员卡吧，我是特别不会迈出这一步的人。嗯，全部都是原来的姐姐哥哥对我的支持。 嗯， 所以 朋友们的支持， 是是是。嗯，所以我销售并不是很景气，所以到后来樊登读书会又上了渠道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 嗯，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会分享的人。嗯，所以我会不停的去举办渠道云的项目。对，接下来，接下来这是我的主线。对， 就是还会举办很多的活动。 是是是。 啊，或者说这个像更多的链接项目的这种啊，这种活动，这种 是是是 这种会议。 我其实特别喜欢和创业者打交道。 啊， 北京的创业者又特别多。 嗯， 对， 是。 对对。哎， 其实我觉得这个渠道云的活动的举办，比那一张365块钱的会员卡，其实是 价值要更大， 收获是更多的。 是是是。 对， 因为它不仅让我认识了一个创业者。 嗯， 让我了解到了一种思路。 嗯， 更重要的是能够借助渠道云帮助创业者找到更多的机会。 是。对，但是我觉得跟世磊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么多的活动，我觉得里边一定有特别好玩的故事，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真的是对接把项目对接成功的这样的案例。 是是是。 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什么，像刚才说的什么以书为媒，这个介绍对象的这个事儿，是吧？然后 我就特别对这感兴趣。 介绍对象的事儿。然后还有这个，那么我们更希望听到的真的是，这个无论是资方啊，还是这个创业者，然后我们把项目对接成功，然后出了让消费者市场能够认可的这个产品， 对， 可能是所有人最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没错。 是是是。 对，等这个。我们进行到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世磊给我们的分享。 嗯， 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哎，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青年说。 你们是，我们不是青年说，我们是青年说的主持人。 哎，对，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 哎，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十七，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然后在北京时间，我们也有直播哟。 嗯 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樊登读书会的分会长，樊登书店的叫啥来着？ 店长， 店长，张世磊。哎，欢迎世磊，再次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然后上半个时段这个聊挺多的啊，世磊这个也曾经是一名创业者，但是呢那会儿受了点打击，就来樊登读书会了。但是现在樊登读书会是他又一次创业的一个起点，而且现在做得非常非常不错。 没错 啊，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对， 刚刚提到这个挺感兴趣的，以书为媒啊，就是搞对象这个活动。就曼宁老说嘛，说我一听到聊搞对象这个话题， 眼睛都亮了， 眼睛都亮了 啊，对吧？这搞对象这活动里，这个当初这活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取得了什么样的好的效果，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有以书为媒的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去参加了别人的一场单身的一场活动 啊。 哎，我一想我也能办嘛。然后就办。我是想，我们既然是读书会，肯定得跟书挂钩。 没错， 所以我的活动吧，每一个参加的人除了交99之外，还得就是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哦， 这本书的话是你开场要分享的一个书。对，因为我们很多的用户后来给我的反馈说这个点设置的特别好。 哎，对，就说这个世磊讲到这儿呢，然后我想起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生活当中能够发生的真实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某数据运算推荐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咨询平台。啊，大家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男孩和女孩见面的时候，我们互相交换一下，我看看你的咨询平台里，然后你会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看看我的咨询平台里会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如果大家基本上三观一致，哎，大家都会关注同样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可以去聊，那么基本证明我们三观一致。 是， 而且爱好相合， 对，爱好相同，对吧？能够看出来很多的东西。嗯、 对， 那么世磊这个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是一个意思，对吧？ 嗯、 大家通过你分享的书，然后能够看到你的思想， 是、 嗯、 是 啊 是是， 能够看到你的这个咱三观是不是一样啊？对吧？能不能聊啊？ 对 吧？ 对 对 对 啊，对， 嗯、 来世磊继续。 嗯，所以通过介绍书的过程，其实我们台下的异性嘉宾基本上能对这个分享者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嗯， 比如说他分享的什么样子的书，能分享到什么样子的层次，其实还是能感受到的。然后呢，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就是必须要带一本书， 嗯， 而且这本书呢是最后活动结束之前要送给你喜欢的那个异性的。 哎呦，交换了。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媒介嘛，对，书就是一个媒介。嗯，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我的遗书唯美里面每一次的嘉宾会请一个心理老师，因为我发现很多单身的朋友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身边没有异性的朋友，而是因为他自己把自己给封闭了，或者说自己胆子小不敢，或者说自己的姿态有点高不想接受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嗯， 所以这个时候心理老师的作用就特别重要。嗯，他会根据嘉宾的不同表现给出来一些心理上的专业名词， 哦， 然后对可以进行指点。所以我的这个活动让很多人，虽然我只办了五届，到目前为止只办了五届， 我觉得五届也很 多，我觉得五届已经不少了，是 吧？五届每一届只有12个人 啊， 六个男生，六个女生，所以他并不多， 啊。 然后呢，我虽然只办了这么多五届，但是影响力是非常好的。像我现在，嗯，活动中12月23号那一场活动，那是我第二届的活动，然后他们两个人已经就是有宝宝了。 啊， 速度非常快吧？ 啊， 而且对对对，他们的男嘉宾是一位非常事业心非常强的一个男生 啊， 而且女孩子呢，为了他都已经把自己的舞蹈事业都放弃了。 哎呦， 对，但是他们 女孩是学舞蹈的。 对对对，那一场活动他正好迟到了。迟到了以后呢，就专门表演了一段舞。对，所以他当时是，第二届活动里面的，MVP 女孩子中的 MVP 应该是， 嗯嗯， 他非常抢眼。然后呢，最后被我们的男嘉宾给俘获，对，还是比较好的 啊。 嗯，然后他们的男生的事业也非常好，所以并不是说会拖累女孩子的这种。 嗯， 他们现在全职的做他们男生这个项目，非常好的项目。 哦，现在已经就是不仅有了爱情的结晶，而且还已经达到了夫唱妇随的， 是 这个程度。 对，所以像我的这些嘉宾里面，我还帮助了很多朋友，他们不敢去和异性交流 啊， 真的有这样子的现象。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就是。世磊就是这个环节设置的也非常好，就是让大家这个通过心理医生的帮助，就是如果说真的两个人如果真的能够走下去的话， 嗯， 对吧？如果说有想法的话，你具备爱人的能力，然后也要具备被爱的能力， 嗯，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敞开心扉嘛， 嗯， 啊， 对对对，你想别人向你走近了一步，你就退一步，那你们怎么都走不在一起的。 对， 所以我就帮助了十几位吧，至少有十几位，他们现在。嗯，反正不是在我的遗书为媒上找着对象的，但是他们自己也找到了对象， 啊， 所以我觉得我的活动意义还是挺大的。然后呢，就是心理老师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尤其是我的一个老师，他自己做了一个项目叫轻心理。专门做那种就是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帮助。像我的话，其实借由樊登读书会心理上有一些提升吧，但是还是会有压力，还是会抑郁。 嗯，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去看心理医生。 哦， 对，偶尔也会做一些催眠呀，啊，之类的这种。 哦， 其实好多人害怕做催眠。 但是其实那个感触是会很好的。 嗯嗯， 像他们的 NLP 啊那些重塑你的之前的那些不太好的画像， 嗯， 都挺好的。 嗯，哎，就是聊到这儿的话，然后我觉得我想跟世磊了解一下，就是世磊刚刚提到，就是在你现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然后也会有压力，嗯，但是呢， 是是是， 你会积极主动的介入心理治疗，然后去找心理医生去聊。 对对对。 啊，那么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包括我自己， 嗯， 然后来做一个解答。就是目前， 嗯， 我们就比如说在北京来讲， 嗯， 就是心理医生的这个市场。然后对这个也不能叫市场吧， 嗯， 我们姑且这么称啊， 嗯， 就是 需求量， 需求量啊，需求供需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就是目前大家对这个在你的了解范围之内，大家对心理医生心理干预心理治疗这方面的事情， 嗯， 还是会有一个排斥的态度吗？ 嗯，对，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认为自己是有病的。 嗯， 对 对， 嗯， 我只是心情不好，我怎么就心里有问题了呢？ 是是 吧，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对， 嗯， 所以心理学慢慢在崛起。嗯，因为我的方老师他给我了很多的想法和建议。 嗯 嗯，心理咨询其实他并不是说你是一个病人，而是他是把你当朋友。心理咨询， 嗯， 大多数交了钱去做心理咨询的，其实就是把自己积压了很多年的那种不太愉快的事情，或者最近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进行吐露，仅此而已。心理咨询师只是给你做一些引导， 嗯， 怎么看清楚这个事情的现象和它背后的那个逻辑，是因为你有哪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嗯， 让你去看到它， 嗯， 而并不是说把你当成一个病人，嗯，它并不是这个现象。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层次比较深，比如说失眠， 嗯， 失眠就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问题导致的， 嗯， 这并不是因为你和当然有，像我的话是对咖啡茶这些比较过敏， 嗯， 然后一喝就晚上绝对失眠啊，嗯，大多数人是因为心理问题，所以心理引导的话，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把你引导好，比如说冥想、做瑜伽这些东西，它都是能缓解你压力的，但是你必须得认清楚这个现象， 嗯，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存在一顶顶的压力，或者存在一定的心理焦虑，必须得认清楚这个现象，它不是病，但是它是你身上的问题， 嗯， 它一定是个问题， 嗯嗯， 所以需要解决， 嗯， 解决的话就得去找专业的人， 嗯， 对，嗯，大概是这一个逻辑， 嗯嗯嗯。那么提到专业的人，专业的心理医生，那么目前， 嗯， 可能大家这个头疼脑热啊，或者是有点什么其他的不舒服，或去医院， 嗯，那， 这个， 那就去医院 啊，去医院，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正规途径的方法就是大家也是去医院，然后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医生嘛。就是比方说我们要看个牙科，可能这满大街都是牙科诊所， 啊，是。 那么但是病现在并没有这个满大街都是心理咨询诊室， 是是 啊，所以说目前这个市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嗯，这个市场其实竞争力挺激烈的，就是我们可能看不到， 哦， 就是 那说明我还挺健康的。 嗯，对， 像说明你没有这个需求，你就 不 关心。 对对对，其实，啊，嗯，像您，我感觉您的心态应该是属于比较自我恢复能力的这种，其实嗯，其实对对对，您说的这个硬扛，就是像我一直认为有啥我过不去的，我自己肯定能 OK 的， 对， 所以我其实通过樊登老师讲正念的奇迹 啊， 他给我们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念，就是当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嗯， 放松。把手头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下， 嗯， 然后闭上眼睛，呼吸，呼气，吸气， 嗯， 数自己的呼气， 嗯， 呼吸， 嗯， 这个在佛学也在讲，道家也在讲，什么瑜伽也是以这个为根基的，好多好多的心理医生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的，就是你会发现吐纳之间会让你自己放松下来，所以 呼气吸气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哎，我觉得如果、 这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回头樊登老师要真来的话啊，这个来我们直播间， 要好好学习一下。 这一趴一定得好好讲讲。 其实说到这个心理医生这个问题哈，心理医生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哈，没有感觉像什么牙科医生啊，其他什么全科医生那么有强烈的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他们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困扰。而且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心理医生他赚钱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心理的辅导他需要一种长期的坚持。 对对对， 你不是来一节课就可以说 OK 就好了你就会好，不会的，他是需要你长期的，比如说一周去一次或者两次去跟他聊，这样的话他才能把你的这个心理的问题给你疏导开，并且他才可以获得一些收入和盈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一线的大城市里面，时间是很高的一个成本， 很高。 比如说你去医院找他，你可能路上需要两个小时，然后你再去找他的时候，你找一次觉得效果也许不是很好，就没有像我们治病然后立竿见影，然后 对对对 啊，太远了，要不然算了吧。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个困扰，对于没有因此而得到治愈的人也是一种困扰。 所以这个痛点我们聊出来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痛点就是一个好的创业项目。 怎么解决这个痛点、啊、 对对对， 进行线上的心理咨询是吧，心理辅导是吧。 但是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 不一样， 因为人跟人面对面的交流 是 还是不一样。 哎、 当然这都提啊，你说对、 没有、你知道我是学心理学的吗？ 不知道啊。 就隐藏的太深了， 不知道 可能是不是没学好。好，我们就聊过吧。 对吧？可以，这个我们等 节 目之后，我们再可以，这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再好好聊一聊。然后这个刚刚这个我们市里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以书为媒的活动啊，然后已经有人这喜结连理，收获了爱情的结晶。然后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还办过很多跟创业者跟项目有关的这些活动。然后这些活动是怎么办的？也有没有像那些是那两口子似的这么好的效果？ 暂时没有。 哦，暂时还没有。 对对对，因为 创业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一个 钱。对，创业可不是嘛？其实创业就是向死而生的一个过程。 对， 当它开始的时候就必定会失败的。 对对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他也是做创业的一个创业者吧，我觉得他有一个比喻是特别的让我认同哈、他说创业的过程就好比你站在悬崖上往下跳，那么在你跳的这个过程中，你要给自己做好一个降落伞，或者是做好一架飞机，就看是你降落的速度快还是你做成降落伞的速度快。如果你做成降落伞的速度快一点，那你创业就成功了。如果说你中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你克服不了这个困难的话，那你就会直接的向深渊掉下去。 是 他是这样形容的。 其实您刚说的那个做降落伞的那个比喻，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因为 还有方法。 是我们樊登读书会讲过一本书叫《创业维艰》，是本霍洛维茨写的。他说创业的时候他只有三天是幸福的。所以 那这三天是哪三天？ 这三天就是我估计就是注册公司的那一天，然后融资成功的那一天，还有就是他请病假的那一天吧。我估计可能就是这样、只要他在岗位上应该都不会很快乐，因为他每一天都得处理不一样子的问题。 没错。 创业其实本身挺不容易的。 对，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应该是创业的成功率连3%都不到，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应该困难重重吧。 这就是我的创业活动没有特别亮点的事情，但是我通过这样子的活动认识了好多的小伙伴。我们现在在一起也会有很多的尝试去做一些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的一本书，一个系列剧的这么一个录制。我第一季我录制的是北漂嘛，然后大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呈现的？ 因为我之前创业是做影视，做过一次，然后的话我就想拍一个系列剧，主要是录制一些全国各地乃至外国的朋友来到北京这个城市， 不管是创业也好，工作也好，还是北漂也好，他们的一个心路历程，想要拍这么一些故事。然后呢就是现在我的团队就是都是我通过这种办活动找着的。而 所以这是一个长跑的过程。 是是是，也是挺有意思的。它并不是说我在创业，而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到时候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谁知道呢？对。 现在书店做的怎么样？ 书店做的还好，但是书店我是主要以活动为主。 以活动为主。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书店跟当当京东是没有办法竞争的， 书店现在盈利是不是？ 也，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 好的， 地址在望京西路45号，镇建阳光艺术中心。对， 好的。 这樊登老师培养出来的徒弟，随时随地都给自己打广告。 对， 这个，而且不会特别硬， 都是软广是吧？ 都是软广。世磊，我会去你书店的。 可以，欢迎欢迎。 啊。哎呀，这个真挺有意思的啊。 是不是我觉得孔文现在就心动哈、就心动那个以书为媒、他现在满脑子里面想着我也要去参加，哎，会碰到什么样的女生，是跳舞的还是唱歌的，你是吗？你是这样想的吗？ 就那找对象那事儿。 对啊，是吧？ 不，找对象那事儿是这，哎，以书为媒的时候， 哎，你看 你是一个什么角色？你是主持 人。我是主持人， 对吧？那下回你别主持了，我来主持。 可以啊，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然后 咱们可以合作， 让世磊去相亲是吗？ 可以，这个可以， 世磊可以坐在下边、啊，对。然后这个就刚刚我们聊到这个书店啊，这个实体书店、还有这个纸质书，这个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还是很多人。你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时间，还是看不下去，还是怎么样的原因，我就看不下实体书。 对，我也是。 是吧？ 哎，我觉得是那个纸质的书会好看一些。因为我之前也尝过。 你是学心理学的？ 哎呀，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就是我 不一样。 我 这个你这个广告也是够软的。 做这个看电子书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不能够融入那个作者的情感里面。我看纸质书的时候会感觉好像会那个书香都会吸引我，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纸质书在越来越好。 对，其实它是越来越好的。 是，虽然很多人读书慢，像我这种人就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读。所以读的比较慢嘛，但是纸质书它毕竟还是有一些阅读场景的。像我们举办阅读马拉松就很有意思，所以有一些人过来参加，去来我们的书店参加这个活动，就是6个小时，你就读书吧，什么都别干，就是这样，特别有意思。而且现在全民阅读这个事儿是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原来人家本来就爱读书的人越来越爱读书了，现在有一些想要读书但是又感觉读书很难的人也开始越来越爱读书了。所以现在读书销量都在剧增嘛。这个都是一个能看得见的现象。而且书店越来越多了。国家也在扶持这一块。 没错。 所以我们的机会还是有。只要国家支持，然后政策上给我们放宽一些，然后读书的人越来越多。机会还是有的。像别人都说我们国家的阅读量不怎么高嘛，对吧？像日本呀，以色列呀，这样子的国家阅读量都是80多、50多的。他们的书店就很多。 没错， 他们方圆几公里就会有一个书店。方圆几公里就会有。而且你看日本的像鸟屋书店，这些书店都是营业额非常非常的大。中国未来也肯定会向这个方向走的。就是全民阅读一定不是一个政治在唱的一个事情，它一定是会落地到对，它一定会落地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开始， 这个一定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然后发展到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大家不再为这个物质生活 过度操劳的时候， 嗯，对对对， 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更加注重自我提升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大中产阶级。 对，这是我也刚想说的， 我就不行，来个财务自由吗？ 行， 是不是？ 行， 更可以了， 对吧？目标还是要远大一点的， 对 啊，对吧？所以说到那个时候的话，然后随着我们的书店，然后我们的书，然后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场景更加的丰富， 嗯， 所以大家是一定能够静下心来，然后遨游在知识的书海当中， 嗯， 然后享受知识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给自己带来的那种真正的内心上的那种充实，嗯，一定是会到来的。 对， 啊， 所以我一直给我的书友说，嗯，一本书它并不是说一个，一本书它其实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嗯， 一段故事，嗯，一份智慧的结晶。一本好书是通往真理最捷径的路。 哎呀， 就是，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说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遇到了问题，都会向别人去找， 嗯， 答案。但是你可以尝试着去看看书。 说得好。 虽然书里面它并不一定会解决你这个问题，但是它会无限的接近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书中一定是有颜如玉的。 是是是，嗯。还有黄金屋， 啊，是是的， 是没错。 对，哎呀，这个，跟世磊聊天，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愉快。然后这个，嗯，也能够感受到，世磊曾经作为一名创业者，然后有过成功，有过失败，然后现在做，樊登读书会的分会长，然后做自己的书店，做自己的活动，我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充实和开心， 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啊。 对对对，还有那种这个很踏实的感觉， 嗯， 啊，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刚才市里小小的软广来了一波，是吧？那我也就再给你来一波。您书店在哪儿来着？ 在望京西路， 啊， 45号， 望京西路45号。哦了，好了， 嗯， 啊，这个你先把希望领导， 希望大家在这个在书店再相会哈。 对，在书店再相会。如果说这个，那就这样吧，就是阅读吧。然后如果说大家还之前没有阅读的话，那么就从我们今天开始， 嗯， 啊，就是最好的时候。 好， 节目到了尾声。上午的9:57，感谢大家今天早晨陪伴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明天早晨的8点钟呢，嗯，我们不见不散。然后呢，也感谢世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好，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